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傍晚到夜间多云见阴，西部北部地区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中雨转晴，南转北风4级左右转1、2级，最低气温19度。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9度。总体来看，傍晚到夜间西部北部地区有雷阵雨或阵雨，请注意防范，明天能见度不错，比较有利于交通出行。以上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预报。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今夜思雨时。 分享碰触交流，用声音爱你。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每天22点，今夜思雨时。 晚上好，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网络前的各位网友，大家现在听到的是今夜思雨时，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我们是一档广播节目，和大家分享各种情感问题。您可以关注我们节目的同名公众号今夜思雨时，您生活中遇到的情感问题也可以告诉我们，我们在广播节目中来讨论。节目每天在北京城市广播播出，大家可以通过 FM 107.3 AM 1026每天22点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是心理咨询师，一位心理学博士白露。白露老师好。 孙岩好，听众朋友们好。 有一位女生啊，写了一篇文章，我今天读了一下，哎，我觉得挺有意思的。这篇文章呢，说的是伴侣相处一年和伴侣相处5年的区别。伴侣相处一年的时候，她在回顾啊，她在回顾她和她的这个男友刚刚相处那一年内，她说那时候啊，男友对自己特别的关注，自己呢想吃什么，男友这个很远都会给自己买回来。她说记得有一天啊，自己提前和朋友们去 KTV， 然后就给男朋友这个发信息说肚子饿了啊，说想吃某一款面包。男朋友呢是下班以后才要过来，那么男朋友就去给他买这个面包，没有买到，然后男朋友当时联络他一时没有联系到，买了5、6款面包，生怕他有不喜欢的饿肚子哈。他就说到了当时的那种体贴，他说还有呢，当时如果有什么新鲜的事情啊，那是第一个就会告诉男朋友的。那么早晚和男朋友不是通消息就是通视频，大家这个傻乎乎的一些话也都说得没完没了的哈。那时候是特别特别甜蜜。5年过去了，他们依然在一起，但是现在在一起呢，就变得好像非常非常的平淡了。两个人之间，就算是各自都在这个家里边都在一起，那么可能是他捧着他喜欢的书看啊，这边呢是做着自己喜欢的事情，还有些时候呢可能是更愿意和自己的朋友在一起，比如说这个女生说我可能更愿意就和我的闺蜜出去上街啊，而他呢去忙他的事儿啊，说这个想一想哈，这个1年和5年差异真的很大。自己呢为什么会写这篇文章呢，是因为有一件事情触动了他。在外出吃饭的时候，旁边有一个小女生，自己的小伙伴刚刚开始热恋，那么自己吃什么东西点什么东西都要马上这个拿手机拍下来发给自己正在热恋的男朋友，就这件事情一下触动了他。他就想，哎呀，刚刚热恋和我这个已经和伴侣相处了5年的人真的是有很大的区别。那么再想一想，其实自己对自己的另外一半对这个在自己身边生活了5年的这个男生，现在也不像以前那么关心了。以前自己的这个男友喜欢什么自己会很明白，以前自己的男朋友有什么样的爱好，比如说男朋友喜欢网球关心了，以前自己的这个男友喜欢什么 自己会很明白以前自己的男朋友有什么样的爱好，比如说男朋友喜欢网球，他自己就恶补网球知识，因为希望能够更了解自己的男朋友。而现在呢，他男朋友要参加一个什么什么的一个比赛哈，那他自己他就告诉他的男朋友说，我才不跟你去参加那个比赛呢，这个晒得难受而还弄一身泥，你自己去吧。他说我现在对他的态度也是这样了，他说那么我们之间这个相处下来可能是很多伴侣的样式哈，生活中确实是这样，有很多人刚开始相处的时候我们也都知道无比的热烈， 对， 会特别的关注对方，但是相处了五年七年十年之后有些人就不是这样了，可是也有一些人他们在长久相处之后他们也依然会很亲密，还会很在意对方哈。那么当然我们都知道如果在相处了长久之后还能够很在意对方是一件挺美好的事情，但是这其中这个心态的差别和我们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我们也很想知道，也特别想请白露帮我们来分析一下。 其实说两个人在一块儿这个感情会慢慢由浓转淡，这个过程实际上跟我们体内的这个就是各种方面的激素啊东西的影响也有关系啊，就 什么什么多巴胺啊 对 什么之类的。 对，两个人热恋的时候你那个感情是很炽烈的 对吧 、但一定会慢慢走向平淡的，这是一个客观事实。但是呢当感情转入平淡的阶段之后，两个人之间的互动到底是什么样子，实际上是由你们两个如何想把这段关系维持下去有关的。我们讲就是很多时候我们就是随着感情的转淡，好像我们之间的关系也变得就是很平淡。这种平淡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一开始可能我生活的关注点全是他，我恨不得我所有的注意力都放在他身上啊，他喜欢吃什么对吧，他喜欢做什么，他今天有没有不舒服，有什么开心的事情，我非常的好奇哈。但是随着这个感受变淡之后，好像我对他的关注也变得越来越少了，他好像就成为了生活中一个就在那儿的人对吧，我们可能每天回家家里有一个人，仅此而已哈。所以就是这是取决于其实有很多这个婚姻恋爱的专家也曾经做过相关的研究哈，就是看一对伴侣或者说一对夫妻他究竟这个感情能够持续稳定多久，或者是他婚姻后的这个幸福的程度，其实取决于两个人之间对于互动投入的时间或者说是互动的模式啊，比如说你有没有每天都去关心对方的生活哪怕你不像一开始说我恨不得吃个东西我都拍一下给他对吧， 对， 你也起码就是晚上比如说到了家两个人有时间坐在那儿聊一聊今天发生的好玩的事情这个其实在表达你对对方那种关心当对方体验到这种关心的时候他反过来就会对你表达一种关心相反是如果两个人都这样就是互不理睬，可能你干你的我干我的，这个也就这么平淡下去了，那长此以往对两个人的感情其实肯定是不利的。那另外一点呢，就是我们在生活中能否保持或者说是找到一种模式能够持续让对方感受到我是关心你的，是爱你的这个其实是很多感情里特别缺失的部分，就是一开始爱表达得很炽烈，然后到了几年之后呢两个人都没有什么爱的表达了。但是我们讲爱的表达不是说每天说我爱你你爱我，这其实可能很多人不会选择这种方式但是可能选择一种这个彼此都能感受到的方式，像是比如说我每次出门都记得给你带一个你喜欢吃的小点心啊或者说我出差我会记得如果在路上看到你喜欢东西我会买给你啊，或者是我知道你今天有一个很重要的会议，然后可能中午的时候我可以给你发一个微信问你会议开展的怎么样啊，就是这样的点点滴滴的这种爱的表达其实对两个人的情感维系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讲就是如果你愿意去投入并且愿意跟你的伴侣花时间在一块相处，花时间关心彼此，其实即使那个炽烈的感情变得慢慢平淡了，但你们之间的连结不会变淡 而且感情变得更有质感了，更有质量了。 对，是的这个实际上是我们在两个人相处的过程中需要不断去调整和磨合的部分。 对，我们都希望我们的感情一直能够质量是好的，一直能够在我们的伴侣关系当中相互之间是惦记 被惦记的。 对 啊，那要是被惦记的，我们还得做出惦记对方。也就是说，其实每个人都得从自己这儿做起。就像这个女生写这篇文章，她领悟到的这样，自己对对方也有所忽略了。那么自己也觉得这是一个。很多人都会觉得这不是很正常的事情吗？我们交往时间长了，我们相处时间长了，或者我们老夫老妻了，不就这样吗？很多人都是这样想的。 嗯，是的，其实就是我们还要特别注意的一点，就是像这个女孩子说的，比如说她以前对吧爱吃什么，然后跟男朋友说男朋友去给她买，那么这个行为其实在有一些婚姻关系里，甚至这个夫妻相处了5年10年更长的时间还能一直持续下去，是为什么呢？可能是因为被惦记的这一方或者是被付出的一方，他永远能给出积极和正面的反馈啊！你就说你这个事情你让他坚持做10年，那一定有他做10年的道理，一方面是他主观愿意，另外一方面就是每次做的时候他都能够体会到对方给他的反馈啊，让对方包括表达自己的爱意等等的表现。就举个例子，就是我前段时间就跟我一个朋友出去吃饭哈，然后他就请我吃饭，然后我就在吃饭的过程中，我就跟他表达说这个饭多么好吃，然后这个我的朋友一下子就了解到了为什么，我跟我老公结婚了这么多年，他依然在每次出去的时候都会惦记给我买点吃的回来。他说你那个表达一听我就还想给你买吃的，还想请你吃饭哈，就是这个东西其实是一个互动出来的结果，我觉得， 这是一个互动出来的结果哈。是的，如果我们光是单方面去做，比如说我们单方面我们惦记着对方，但是总是不被对方惦记，那时间长了我们心里也会凉了， 对， 也会觉得我做了这么多。可是我看不到你为我做什么。那如果在感情中只有一方有这种领悟，比如说我懂得惦记你，我们时间虽然很久了，但是我愿意经营，我也愿意看到你的需要，关注你的需求，我也愿意倾听你在生活中工作中遇到的点点滴滴，就是我表现得更主动。但是如果对方会觉得哎呀咱都这么长时间了，你就别这样了，哎，这个算了吧，就是对方是很冷的，而且对方并没有反馈出他也同样的在意我和关心我，这样的时候该怎么办呢？ 这个时候需要点醒对方啊，让他意识到这种互动是多么的重要。其实很多时候是我们自己心里委屈，觉得我付出了那么多，为什么你没有变化或者没有反应？但是我没有把自己的这种委屈和需求传递给对方，所以实际上没有进行一个真正的沟通啊。你可以跟对方去表达你的感受，包括你的期待，然后两个人去商量。有的时候其实就是这样的，对方可能就需要你一句话两句话，他就突然明白了你要什么了。所以就是我觉得可能更无助的是那种你沟通了，对方还实际上没有进行一个真正的沟通啊。你可以跟对方去表达你的感受，包括你的期待，然后两个人去商量。有的时候其实就是这样的，对方可能就需要你一句话两句话，他就突然明白了你要什么了。所以就是我觉得可能更无助的是那种你沟通了，对方还无动于衷的。那这种情况下可能你就要去调整自己的期待了。你需要去问自己说，我做这件事情到底是为了我自己开心还是为了他开心。当你如果是为了自己开心，其实你就把对对方的期待放低。如果你是为了他开心，那我觉得你可以调整你的行为模式，让自己没那么的委屈。所以其实这是在我们跟对方相处的时候，根据对方的情况，我们要不断的做出一些调整。 好，其实啊，两个人这个相处在生活当中一直是一门学问。 对， 而且一直也会有各种各样的变化。幸运的人可能会找到那种能点醒的，甚至愿意和自己很好的配合的。那么这些人他们可能是明白，这一辈子我最重要的人就是我身边的这个人。和我身边的这个人在一起，两个人轻松快乐是需要两个人有一份亲密的关系。其实我觉得这也是一份幸运哈。但是如果我们在生活中没有能够找到这样的人，那可能就像白露说的这样，我们调整自己的期待，在生活中照顾好自己，让自己知道在这样的一个状态里，我们能够相对来说怎么样更愉快的生活下去。 对，是不是？人有的时候啊， 稍微自私一点是没有问题的，因为当你自己对自己好，自己状态好起来，其实对周围人也是一个积极的影响。 对 啊，反倒如果你对自己要求很高，但充满了抱怨的话，其实对关系的破坏性是挺大的。 对，就是比较可怕的一种状态，是因为我们在关系里面没有得到我们满意的状态，没有得到我们满意的样子，所以我们就不断的再去抱怨。 嗯， 我们每天我们都在说，你看你这个，你也对我不好，那个我的命怎么那么不好啊？我怎么找到了你这样的一个人啊？如何如何？那这样的一个状态，自己也不开心，对方也不会开心的。 对，是的， 嗯，好，谢谢白露。那我们再看下一位哈，遇到的一件事情是一位女生说，她说我呢和前男友在一起的时候，因为意外的怀孕，后来去做流产，然后当时做流产的时候呢就感染了，是在我们县里边的一个医院里边感染之后呢，后来我自己大概有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有再谈恋爱，因为当时呢医生就跟我说，我的这个感染导致我可能以后怀孕很困难。现在我又找到了一个男朋友，我不敢告诉他这一切，可是我觉得如果不告诉他呢，对不起他，我很愿意和他继续走下去。我问过他，委婉地问喜不喜欢孩子，他说谁不喜欢，大多数人都是喜欢的，那看来他是喜欢孩子也想要孩子的。我自己心里已经做了准备了，如果我不要孩子，那自己这是我的命，可是如果他也想要孩子的话，那我们将来我就要为不要孩子这件事情负责了。我现在该怎么办呢？ 我觉得现在其实核心的问题在于这个女孩你背上了很重的思想包袱，就是咱先不说这个事儿，如果保密不说的话是不是对男朋友不公平，首先其实对你自己来讲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心理负担，所以它势必会影响你整个的状态，包括你跟男朋友相处的时候的状态啊，包括你去问男朋友说他喜不喜欢孩子，我觉得因为他没有想过这个背后可能是有你生不了孩子的这个因素在，所以我觉得他的表达也许并不是真的跟你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他的真实的想法，他可能就是觉得孩子挺不错的呀，大家结婚都要生孩子吗，也可能是这样的一种状态，所以我觉得对于你来说能够放下包袱的最好的方式还是跟他坦诚的说，而且这个可能也就是对你们的关系的负面影响会是最小的一个选择吧，但是你说的时候呢，我觉得一定要注意方式方法，其实你没有必要去说那么多的细节，但是可能现在的结果是无论因为什么原因吧，你现在可能的确面临有可能生孩子有困难的这个情况，因为医生也不可能是100%确定你就生不了了啊！ 对， 你只是跟他说有这样的一个情况，看他能不能够接受，或者愿不愿意跟你一起去面对，包括你们两个去讨论一下，面对这种情况，你们应该到底怎么办，对吧？有什么样的选择，有什么样的方法？我觉得坦诚的交流，你可能才更清楚你的男朋友对于你们这段关系到底有什么样的期待，包括他对未来的婚姻有什么样的期待。 当夜幕降临，华灯初上。你的内心是否迷茫？聊聊你的故事。今夜让我遇见最真实的你。今夜私语时正在播出。 下一位女士她在说哈，她说我丈夫长相还行，我家的条件呢比他好。他呢属于什么都没有，没车没房没有工作，最近呢在家已经待了很久了，都没有出去找到合适的工作，钱是他父母给的，那我们现在呢自己也在装修我们的新家，房子呢是我父母买的，他父母那边呢出了一些钱，我的这个丈夫啊他就是这样，虽然他自己没有工作，自己现在呢是这样的一个状态，但是脾气很坏，只要不顺他的心了就总是在跟我吵架，从装修开始任何事情都在找茬儿。我们的生活让我有一点点缺乏安全感，虽然双方的父母对于我们都很好，特别是我父母这边都没有嫌弃他，虽然是我家帮我们买了新房，但是我父母还是让我更多的去 体谅他，可是我依然觉得我的生活因为有他缺乏一份安全感。和他在一起，我才发现他是一个应对外面比较难的人。比如说前面的工作丢了，是因为他在人际关系上没有搞好，和他的同事和他的上司都有一些矛盾，而我发现呢，他很多事情都钻牛角尖。现在我们的孩子已经3岁多了，这样的一个状态，我并没有想过要离婚，但是我不知道我该怎么办。因为我会发现，尽管他有那么多的毛病，他不知道反省，他总是在挑别人的茬儿，特别是我和他在一起，那么我就是他身边最容易被找茬的，每天都会数落出我的很多不是。开始我还和他吵架，后来我连吵架的力气都没有了，而且我不希望孩子看到我们总是在吵架，我也不希望我的父母看到我们总是在吵架。我不想离婚，可是在这个婚姻中，我又有特别特别烦躁的情绪，甚至看到他没有爱的感觉了，我该怎么办？ 我刚才在听描述的过程中，实际上好像听到了一个可能这位女士说老公现在也没工作，对吧，在家里，然后怎么脾气还那么差哈。听出来好像有一个联系在里面，就是是不是他如果没工作在家里的话，其实他应该有所愧疚，起码要对我好一点哈。所以我想说这点是想首先告诉这位女士，这两点之间其实没有什么必然的关联。我们可以割裂的来看这两件事情。第一，就是他现在没有工作，赋闲在家，并且好像看起来没有去找工作的意愿啊。当然不知道他具体有什么样的计划。第二个就是他在跟人相处的时候，可能这个沟通是有问题的，或者是他比较喜欢挑别人的毛病，那脾气也比较差。所以这两点其实是你需要去考虑，就是当你的老公是这样的状态的时候，你的生活要怎么去安排。对吧？那就是我们先来说你不打算离婚这件事情哈，就是我当然你可能有各种各样的原因，但是如果你不打算离婚的话，其实我们一般有两步要做哈，两件事情要做。第一件就是我们尝试去改变现在的这个状态啊，就是你能不能够，虽然老公脾气不好，但是我不知道你们能不能够有机会去交流一下他对未来是什么样的一个规划，包括向他去表达在你们的关系中，当你们两个更多的是争吵或者是他发脾气的时候，你可能你的感受是什么，你没有安全感，对吧，你可能对这段关系呢也有很多的这个伤心啊委屈啊，这些可以表达给他，那么两个人能不能讨论出来一个方向，就是让两个人的关系是逐渐去改善的。那如果是你的确努力了，他也不配合，那么这个时候可能你更多的就是，当然在你不离婚的前提下啊，你可能更多的是考虑，比如说他不工作，那么你们家庭的经济怎么支出，对吧，然后呢在他不配合的时候，那么你如何让孩子能够在这个家庭中更健康快乐的成长啊，包括你们两个的关系要处在一个什么样的模式，是我就不搭理他了，还是说我们有日常的交流，还是说我还是愿意花时间去改善的等等，这可能都是各方面你要思考的事情哈。但是我到最后还是想说一说这个离不离婚的这件事情哈，就是其实我听你讲到你的父母看到这样的情况依然是让你去体谅他的时候，我可能隐约就感觉到了父母起码是很不希望你离婚的。所以我不知道你的这个不离婚是因为父母的原因，还是因为你考虑到离婚可能会面临的各种各样的困难哈。但如果你在这个婚姻中一直是不开心的，然后他也不能给你任何的支持，只会向你发脾气，就是让我看起来好像在婚姻中没有什么让你真正受益的地方。 对， 而且这样的一个状态好像对孩子其实也有很负面的影响，就是当孩子不断的看到父母间有冲突有争吵的时候，包括父母关系不好的时候，其实他的内心是很受伤的。甚至比那些离了婚但是能够很好抚养孩子的那个家庭孩子受到创伤大。对，所以就是 我们讲我们要不要维系一段婚姻，可能我们考虑的因素很多哈，但是我觉得这么讲吧，无论你选择离婚还是不离婚，我都希望你能起码把自己的状态经营好。 嗯， 就是我们先不讲你跟老公的关系会如何影响孩子，但是当你自己的心态放平了，是一个积极健康的生活状态的时候，你的状态一定会影响你的孩子和影响这个家庭。啊，可能这个是可以去考虑的一个方向，就是更多的爱自己，把自己的生活安排好。 很多人在这样的婚姻状态里，就像我们刚才所说的哈，因为和伴侣关系不和、不好，因为有很多的矛盾，其实想都能想得出来，这样的一份伴侣关系，很难有人能够心平气和的去处理。 对， 要么可能会有情绪，可能会烦恼，可能会吵争执，要么呢不争执的人心也会沉底儿，也会觉得很难受，也会觉得很委屈。所有这样一些负面情绪，其实如果带着这样的负面情绪在这样的婚姻生活中，自己不快乐，家庭氛围也不会好。 对， 如果有孩子的话，可能我们都以为只要不当着孩子的面吵架就可以了。但是孩子会感受到一个不快乐的妈妈或者爸爸。 对， 一个不快乐的不轻松的家庭氛围。这个对孩子还是很有伤害的，是吧？ 对，因为孩子他对于这个环境的感知力和对于人情绪的感知能力是要比成年人要强的。所以你可能有的时候你再掩饰，他也能够看出来你的这个心态啊，包括夫妻之间的关系啊，所以就是我觉得隐瞒不是一个好的方法。 如果想为孩子考虑的话，那么要么就是让自己状态好起来，如果实在不能改善夫妻之间的关系啊，或者你无力去改变对方，去调整对方，那么你自己的状态要好起来，至少你可以做一个快乐的爸爸或者快乐的妈妈。 对， 在面对孩子的时候这样都会好很多。 对。 谢谢白露，稍后的时间是我们今夜思语时下半时段的节目内容，我们会继续和大家分享交流各种情感问题。您也可以下载手机客户端 APP 听听 FM， 找到我们今夜思语时，可以方便您在任何时间地点或者是反复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爱过你笑的脸庞，我爱过你心的善良，这些年有你的时光，把我的孤独都照亮。我记得你说过的话， 时间留不住一句话， 我记得曾为你疯狂，生而远太浅， 当你离开我的世界， 至少要好好说再见， 要怎么好好说再见，一直以为真爱能直到永远， 彼此相爱的每一天都是永远，全是我的世界，不完整的世界。 如果花谢了会再开，如果错了的还能改， 这些年累积的关怀， 就不在， 感情不该一直受伤， 为何爱总是带着伤， 我不愿让你再失望， 有希望才会有失望， 让幸福碎成一片片， 一颗心碎成一片片， 至少要好好说再见，说再见， 一直以为真爱能直到永远， 信你会过得更好。 我还不想把你忘掉、啊、 别丢弃你无邪的笑，再见面还可以拥抱。我记得你说过曾为你疯狂， 何时过了年少轻狂。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傍晚到夜间多云见阴，西部北部地区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中雨转晴，南转北风四级左右转一二级，最低气温19度。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29度。总体来看，傍晚到夜间西部北部地区有雷阵雨或阵雨，请注意防范。明天能见度不错，比较有利于交通出行。以上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预报。 是你， 是你，相遇是最美丽的邂逅，想你是一种淡淡的甜蜜忧伤。仰望天空，不知远方的你是否看过流星划过。每天22点，森严陪你今天天天时时。 各位继续收听到的是今夜思雨时，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是心理咨询师、心理学博士白露。和大家我们在节目中讨论的这些情感问题都是我们的听友和网友生活中遇到的。您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关注我们节目的同名公众号今夜思雨时，大家就可以给我们发微信。今夜就是今天夜间这两个字，思是私人的思，私密的思，语是语言的语，时是时间的时。那有朋友在问说怎么样能加入我们的听友微信群，您添加了我们的公众号之后，在每篇文章的底部呢，大家都可以看到加入我们今夜思雨时管理员微信，然后呢由我们的管理员把您带入我们的微信听友微信群，大家就可以和我们来互动了。在微信群中，当然您也可以直接通过公众号发微信给我参与我们的节目。新浪也可以关注我的微博，可以找到主持人孙岩，微博中给我留言。我们继续请白露来回答各位听友遇到的这样一些情感问题哈。有一位女生在说，说我和我的男朋友啊谈了快2年的恋爱了，他比我小6岁，但是我一直都觉得吧，他像一个孩子，有的时候呢就是觉得他特别的不踏实，有的时候知道他犯一些错，撒谎偷懒，我在说他的时候呢，他就跟我撒撒娇耍耍赖，我呢也就原谅他了。一开始我们就相处成了这个样子，就是这种互动哈。其实呢我们啊有一个比较大的问题，就是我们两个人工作是在一起的，那很多同事呢也都知道我们之间的关系了。我呢可能是在同事当中一开始被别人总是有一些非议，因为我年龄大他那么多。以前呢公司里的很多人都觉得我这个人啊有一点特正统，没想到和他在一起，他跟我呢不是同一个类型的，但是我一直跟他说，我说我们要好好的在一起，也让别人看到相信我们之间是一份真爱。一开始我们之间的感情确实是很好的，但是最近呢我就发现一些事情，也就是也有其他的同事比较委婉的告诉我说让我防着他一点，说什么你们年岁差那么多，你要知道他交往的一些人可能有的时候会给我们带来一些不好的影响。在听了这个话呢，我就开始比较留心了，我才知道啊，他当着同事的面，在外面他们在有一些业务工作当中 和其他公司的小女生说起话来呢，一点儿都不避讳，向别人调情，跟别人说话很暧昧，而且呢还说要追求别人。那我就质问他这个事情，他就生气了。他说他本来就是这样爱开玩笑，他说是我把他看得太紧了。我现在呢就催他结婚，因为我对他说我已经29岁了，我是很希望30岁之前早一点结婚的，但是他对我说他没有钱结婚，如果真的要结婚的话，他是希望我和我们家能拿出结婚的钱来，他才会考虑结婚。他说要么呢就等他将来有钱了再结婚，如果等他将来有了条件有了钱再结婚，我都不知道我的年龄该多大了。我也知道在我们的关系当中好像我属于比较弱的一方，因为我喜欢他把他看得比较紧，或者我的内心把他看得比较紧，所以我现在啊不知道我们的关系该怎么相处。我也害怕和他之间如果未来不好了，那不真变成同事眼中的笑话了吗？ 我觉得是这样哈。关于你们两个的关系相处到什么程度会让同事如何看待，我觉得这可能不是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哈。就是我们有的时候就活成了别人眼中的自己，就是没有活出自己的生活，我们就太在意说别人会怎么看待我呀，会怎么看待我的情感关系啊，或者会怎么看待我的工作能力啊等等哈，我们就太在意这些事情了，那反而给自己设了很多的限制。但是其实我要告诉大家的是，无论对任何人来讲，除非是你的亲人，否则你们对他来说真的只是生活中非常小的一部分而已啊。就可能你比如说你跟你男朋友真分手了，可能同事间八卦说几天，人家就有自己的生活了，人家真的没有把注意力都放在你身上。 嗯， 所以你何必为了那么一点关注去把自己的生活完全限制住呢？ 对， 这个是我希望你首先去考虑的哈。其次，那你如果放下这一点，要考虑的就是你和你男朋友究竟合不合适走下去。那可能现在你们面临两个重要的危机，第一个就是你开始发现他在外面会跟其他人调情。那当然具体他也有所辩解哈，他说我就是一个爱开玩笑的人。但是你如何看待这件事情，包括当你不愿意看到他这样的时候，他是否愿意去调整自己的行为模式？那他如果不愿意调整的话，你能否去接纳他这样的模式等等，这个其实都是你们要去考虑和探讨的。这就决定了他跟你是否能够长久的走下去。如果他有一个行为是你完全无法接受的然后呢他也完全无法调整的，那这个时候其实有一个不可调和的矛盾在里面，就可能会变成一个定时炸弹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你说我想结婚，但是他，但是我觉得就是从，我不知道是因为你描述的原因还是说真的是这样，就是感觉到你的男朋友在你们的关系里好像总是把自己放在一个很无辜很被动的位置上哈。 对， 就是 小孩子的感觉了。 就是我也不是不想结婚，那我没钱呀。 对， 你有钱咱俩就结呗哈。 嗯， 就是有点这样的一个感觉。 对， 所以就是我觉得任何人放在你这个位置上听到这样的话一定都会觉得不舒服哈。但是我觉得很有意思的一点是，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过愤怒或者委屈，但你的说法是，是不是我把他逼得太紧了，我太喜欢他了。 嗯， 所以在这个情感模式里，不知道会不会有这样的关系，就是他总是那个即使犯了错也可以撒娇不认错的人，对吧？你是即使没什么错也一定要从自己身上找出错的人。 嗯， 所以就我会觉得你们两个结成伴侣也是可能一件比较必然的事情，就可能你就会倾向于找这样的人在关系里跟你待在一起啊，你可能需要的就是那个，哪怕你在理智层面觉得那是不合适的啊。所以我们觉得人很有意思，就是你一定是在你最有问题的地方会跌跟头啊，你就一定会找他这样的人来成长自己，这是一个你可能需要去面对的课题。我会觉得如果你离开了他，你不改变自己，你找到其他的人，哪怕那个人不是这样特质的人，在跟你的相处中也会慢慢变成这样。 但是他们的故事在我们看来哈，那我就会觉得这个女生多委屈啊，29岁了。 对， 就是我们会判断这是一个挺不负责任的一个小男朋友，比他小6岁，23岁哈，这样一个男朋友。这个男朋友呢就是需要他哄，而且呢这个男朋友可以说没 目前来说没有打算担负起两个人之间未来生活中属于自己的那部分责任。 对， 我们并不是说结婚一定要男孩子出钱，而是他这个态度就是、嗯、你有钱你要你们家要出钱咱就结，你们家要不出钱我就不结婚哈，就是这样的。就我们都觉得替这个女生很委屈、嗯、而且如果是这样下去的话，这个女生将来即便和这个男孩子在一起了，和这个男生未来走入两个人的生活中了，这个女生可能也一直会承担着一些委屈。 对， 可是白露老师却说他好像就是要找这样的，还有人自己要找这份罪受吗？ 其实就是 挺有意思的哈。 这个换一种方式说，其实就是在两个人的互动中，这个女孩子她所处的角色永远是那个为对方付出的人。 嗯哼， 就是我刚才也说了，哪怕她比如说下一个男朋友她找的比自己大，她可能最后相处着也会变成自己变成那个掏心掏肺付出，然后对方慢慢变得不负责任的一个状态。这就是讲我们在跟人相处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个自己的固有模式。这个女孩就更像是那种，我不知道因为没有细节的描述哈，可能更像是那种讨好的模式，就是我需要让你开心我才觉得我是有价值的。那么这样的一种内心的一种感受就决定了他在关系中永远是那个认错的人啊，所以讲就是他跟任何人处最后都会把对方养成一个不负责任的一个态度。所以这是我说他要成长的部分，就是当他开始在这个关系中痛苦了，他就应该意识到说我必须要改变自己的这种模式，我不能在关系中再去讨好别人了，我要做我自己。那么这个对他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成长，但是这个成长就意味着有两种方法。第一个就是他开始在这个关系里去改变， 嗯 啊，改变自己的角色模式，然后看对方会不会相应的发生变化。那这个小男生如果他本身就是这样特质的人，他也不打算改变，可能最后你就会发现这个人并不适合自己，你可能也就能够放下了。另外一种方式就是说，现在这个关系已经你觉得不太好去改变了，那可能就是你放下这段关系进入到下一段关系的时候，你要改变自己的相处模式了。 嗯，好，下一位，这是一位男生问到的问题哈。他说我想问一下，我的这个女朋友啊，她的工资一个月不到6000块钱，我们俩呢差不多，我呢是一个月6000多一些，我呢工作了这几年啊总是在存钱，自己在自己的开支上还是比较省的，除了必要的房租啊吃饭啊，多一半钱都是存起来的，当然也是为未来的生活打算哈。可是我的女朋友呢，以前也不知道自己是干什么，可能是买东西还是出去旅游啊，她啊就欠了2万多块钱的信用卡，还在这个网上大概欠了有4-5万块钱，都是在这个软件当中去借的哈，还让我现在帮他还。那么还有呢，在欠债这么多的情况下，他自己还买特别贵的衣服，吃好吃的东西，买的化妆品也挺贵的。我呢就说他，我说你不能这样花钱，再怎么样我们都是普通的工薪阶层，我们也要为未来做一下考虑，以前欠的债也就算了，咱们慢慢还。如果说还了以前的钱，就不要再乱借债了。我每次说这些话的时候，他就不高兴。他说我没有能力给他提供好生活。我也挺生气的。其实我是觉得，我们能过的日子就是一份普通人过的日子。我们过不了什么太好的生活。他应该认清这个事实。这个道理我也跟他讲了很多遍。可是他呢，挣不了太多的钱，心却特别的高。我就想知道的是，这样的人我要和他继续吗？能娶吗？能跟我过踏踏实实的日子吗？ 是这样的哈，就是我前两天看到一个什么说法，说可能女孩子是花钱的第一主力哈，就大概是男的会排在很后面的位置哈，就是对这个消费这一块哈。那我觉得其实女孩她更多的会花钱去买东西啊，或者会吃啊，其实跟整个的这个社会背景有关系，就我们叫粉红经济，就是商家其实是盯着女孩子的那个钱啊，让她要能够去购买一些商品的，所以很多女孩 孩其实有一点受不了那个诱惑啊，这是一个客观现实。但是像这个女孩借这么多的债去不知道干什么，我也觉得挺诧异的啊。就是可能比如说我们很多女孩子爱花钱，可能最多是我月光族，对吧，我把自己赚的钱都花了。但是说借几万块钱，甚至去一些信贷软件上去借钱这个事情，我觉得可能一定程度上能说明她的这个消费观或者她整个的价值观是不太健全的，这么说吧，就是他可能没有意识到说我要为我自己的生活负责， 对， 就是我赚了多少钱我就过多好的生活，对吧， 对， 他现在的理念就是我就要找一个人为我买单，让我过上好生活。那如果他是这样的一个状态，而你并没有能力去承担这样的负担，你自己也说了，我想要一个平平淡淡的生活，就是工薪族的生活，对吧，我们赚多少钱我们踏踏实实的把生活安排好，那我觉得从这个角度来讲，我看起来你们两个的确是不太合适的， 对 啊，就是他那个价值观和消费理念跟你完全是两个状态。而这个时候呢，我们通常来讲，其实伴侣在一起如果感情很好的话，我们会建议就是能不能够通过讨论和沟通，让女孩子一定程度的去改变她的这个消费观念啊，或者说我们对未来的生活做一些规划啊，就比如说我们可能在一起之后，对吧，我们生活的支出是多少，我们要怎么安排，赚多少钱我们要怎么安排才能够很好的生活。其实通过这些规划能够慢慢的让这个那个爱花钱的一方去明白，我可能需要做一些准备，或者是我需要去存一些钱，或者我不能花那么多钱，他可能会做出改变啊。但如果你经过这个努力，他的消费观依然是这样的一个状态，他依然觉得就是应该让男朋友或者老公为自己买单的话，那可能你们就真的不太合适了啊。 所以这个男生看上去是一个很务实的男生，而且这个男生提的这个问题其实提得很好， 对， 就是说我觉得我们的生活就是一份比较平常的生活，我们就是月薪族，我们应该过的就是稍稍算计一点，然后这个吃饭穿衣住房，那么还能够稍稍有一点点结余，为我们的未来做一些计划。这个男孩子非常非常的务实， 是的。 但是这个女孩子呢，就可能就不是这个男孩子所也很难做到这个男孩子所期望的那样。 对， 如果是这样的话，在消费观上有这么大的不同，在这个用钱上，两个人理念可能有很大的区别，这个会影响未来在一起的生活，是吧？ 对，这个会是一个比较大的矛盾。因为我们讲婚姻关系里其实钱啊，我们讲钱很功利，但是钱是婚姻生活中很重要的一部分内容。就是如果钱上出现了很大的冲突矛盾，基本上 没完没了的吵， 对，就一直会有这个问题啊， 对， 他避不过去。 是的，在我们的后台我们也看到了，其实很多夫妻闹矛盾，伴侣闹矛盾大概有那么几项，比如说这个情感的出轨，情感的不稳定，这是一项，那么还有一项就是关于钱， 对， 钱会造成无数的矛盾， 对，是的， 各种各样和钱有关的问题哈，当然还有其他的一些问题了，比如说双方家里的老人啊，人际关系的边界啊， 对， 还有像孩子的问题都有，但是钱确实是伴侣关系当中有矛盾的一个大项，所以如果大家在钱的问题上没有达成一致的看法，在用钱没有达成一致的看法，确实是慎重考虑两个人之间的关系， 对。 我们一起在时光中成长，你越来越温暖担当，我越来越沉静柔和，在不经意间我们彼此都成为了更好的人。今夜思雨时，今夜思雨时正在播出，正在播出。 我们再看下一位，这是一位女士，她问到问题啊，她说我们结婚11年的时间了，我老公呢在工作当中，从我们两个人刚刚认识一直到现在，一直是越做越好上升，我自己呢是挺平常的一份工作，而且在结婚这么多年自己又生了两个孩子，我自己也知道我的状态和以前比起来有很多的不同了，那我就感觉到他呢对我开始有一些嫌弃了，说话的时候啊也有的时候会说，你看你这个也不好好收拾自己，你看你这个发型剪的太难看了，你也不买两身好一点的衣服，钱不都在你那儿吗，等等这样的一些话，有的时候啊我听了也挺难受的。其实他就想不到 家里有两个孩子，我的工作呢又很平常，其实我并没有想在什么样的一些机会里一定要穿得多光鲜，我只是觉得穿得方便妥帖就好了。前几天他们公司有一个活动，是他们公司的年度庆典，那么公司呢是要求中层以上可以带自己的家属去参加的。他开始跟我说了两句，后来我问他，那我去吗？他想了想跟我说，你别去了，你去了你自己也觉得心里不舒服，你出席那样的场合你可能不自在。他过去说话也挺直的，但是这次说话真的挫伤我了，我一下就觉得我在他眼里和他出席活动都变得不般配了，我特别的难受。而且他说了这个话我难受，他居然不以为意，他说这有什么好难受的，我说的是事实。所以想让你们分析一下我们的关系究竟怎么了。 我觉得这个里面根据你的描述，它有两种可能性。一种可能像你猜测的一样，随着丈夫的社会地位越来越高，然后你可能还是一个普通的这个职场女性，对吧？然后带着两个孩子的妈妈，所以可能你们看事情的角度啊，包括她现在对自己的评价呀，她的社会地位都会影响她对婚姻包括对你的看法，所以有可能是她变了导致你们的关系出现了问题。但是还有另外一种可能性，就是我们不能忽略的是，是不是你的心态发生了变化，就是也许她的这个表达并没有你想象的那个意思。比如说她说不让你去参加他们公司的这个庆典，你的理解可能是你会觉得我是不是拿不出手啊，对吧？我到那可能也配不上你，你觉得丢脸。但也许有可能老公就是觉得那样的场合太正式了，你去了别别扭扭，你也谁都不认识，对吧？我觉得你还不如在家里休息休息，是有可能的。就是有一些人可能好话不会好说啊，然后再加上你自己的心态实际上是有变化的，所以你就会往那个角度解读。因为我不知道你们在沟通的时候具体是什么样的状态，就是有的时候两个人沟通的时候，如果那个模式或者那个话说的不是特别顺畅的话，有可能会反而会让对方说出一些就是口不对心的话来啊，或者是对方没有那个意思，你理解偏了。所以我觉得现在先不着急分析你们两个之间的感情状态到底是什么样子，我觉得你应该找机会跟老公坐下来好好聊一聊，就是你们对现在这段婚姻是怎么看待的，包括你在这个过程中你所感受到的老公对你的评价。当然你不能说你是不是觉得我这个不好或者怎么样哈，你就告诉他说我现在能够，我总是感觉到你好像觉得我比如说衣着不得体啊，或者是不够漂亮啊，或者什么啊，就是把你的这种感受表达给他，看看老公到底怎么说。就是如果这个沟通氛围很好的话，可能有一些误解是他愿意就是跟你去沟通解开的啊。我觉得先把这个沟通做了之后，我们再来去看，那个时候你可能能看得更清楚，就是我们之间到底这个关系是恶化了，还是说只是我自己想多了啊。那么下一步呢，可能根据这个情况你就知道怎么去做调整了。 不知道这位女士是不是真的在结婚这么多年有了两个孩子之后，然后真的自己觉得自己的外在形象其实真的没那么重要了。很多女士可能在婚姻当中和伴侣待久了以后，她会觉得我的那个外在形象还那么重要吗？其实想一想，我们最初开始去约会的时候，谈恋爱的时候，我们和对方在一起，那时候要见面的时候，女孩子都是精心打扮的。 对，是的， 女孩子都会把自己最好看的那一面拿出来哈。如果某一些自己的这个先生他是在意这一点的，比如说他本身有一些男人可能并不在意女人的身边这个女人的形象，他可能会觉得我老婆做饭好吃这就行了， 对 啊，我老婆给我生了两个大儿子呢，这就好了，是吧？那有些人会觉得我老婆在家里就是应该贤惠，千万别打扮，有些人真是这样想的，但是有些先生他可能确实对老婆有要求，他可能会觉得我希望我老婆什么时候都更美一点，都更好看一点，有些男人他就是有这种要求。如果真的有这种要求的话，那么是不是女人也应该考虑到，这也是经营关系的一个方向？ 我觉得这个可能我们这么看待这个问题哈，就是当老 老公有对妻子的形象有要求的时候，我觉得更多的我们要考虑的是这个女性，或者说其实每个人都是这样，你自己是否是一个自信阳光积极的状态。其实很多时候那个所谓的形象不是说我身材多好或者我穿多漂亮的衣服，而是你站在那里给别人的感觉是一个很不自信的有着两个孩子的妈妈，还是说你站在那里你就是一个独立的自信的女性。我觉得这个可能会比外在的东西更重要，就是一个人的可以说是气质或者说是气场吧。 对， 那么对于这个如果老公确实对妻子的形象有要求哈，相反有些妻子对老公的形象也有要求， 对 吧？ 对， 我觉得你肚子不应该那么大哈。 嗯，对。 这种情况下其实夫妻之间可以商量出一些有意思的方式来达成这个彼此的需求。 嗯， 比如说我们两个人是否能够安排每周一次去见一起去健一次身，对吧？ 嗯，对。 这既健身了，身材保持好了，两个人有交流哈，等等。就是这个要求不能是单方面的，你就一定要怎么怎么样，不然我就不喜欢你，或者我就怎么样了。这种一味的要求，实际上对任何人来讲，当我哪怕我去服从了对方的要求，我心里都是不舒服的。 嗯， 啊，所以其实无论对妻子还是丈夫来讲，当你对对方有所期待、有所要求的时候，这个表达的方式，包括达成的方式，也是很有技巧的。 嗯。也就是说提这个要求是要提的很有技巧的。 对，是的。 是吧？ 嗯， 对。特别同意白露说的，其实女性站在那里是不是够自信，是不是有一个能hold 得住的气场，这个是特别重要的。你是不是让对方看到你，让你的伴侣看到你，他会觉得我更开心。我更舒服， 嗯， 我和你在一起是我生活中美好的感受， 嗯， 那这个是最重要的一件事儿哈。 对， 嗯，好，谢谢白露。那今天的今夜私语是我们和大家分享的各种情感问题就到这儿，感谢大家的收听和交流，我们下一次今夜私语是节目再见。 人生是一条漫长路，想要赢就不能怕输，在起跑点上不准缺席，全力出击。想到你曾经对我说过，好的机会绝不能错过，把握着你始终的热情。 Got sun in my eyes, got wind in my sails, the future at my feet. The best in life is yet to come, 'cause I believe I'm giving it all. 再放弃，知道你的一直在乎给我鼓励，没有什么样